心上，靠勇敢还要靠志高强，当地方句句是神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，得当若强攻，李昭之中当上王，齐天来我的尽了执掌，安解救军事情报随身藏，陈佛晓送情报装作千古 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一盘，晚一盘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会进深山，救穷人，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冲冲，闯，把我枪惹怒火，挣扎 难诉愁，何缘乡亲们且是怒向威虎山，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，谁料想天树开花故事发芽，竟在今天。从此我跟定共产党，把虎狼战，不管是水里走火里个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我千难与万险扫平那威虎山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

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